哦啦啦啦，爸爸妈妈，我又在想你啦。哦啦啦啦，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家？ Hello， 你好，欢迎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哦，现在呢这个过年假期啊已经到尾声了，可能很多朋友应该都和爸妈相处了好多天了啊、就特别想问问你们和爸妈相处的怎么样， 开始到了互相嫌弃的时候了啊 对，感觉这个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赶紧来插一期这个话题，跟父母有关的，就是你有什么事情瞒着爸妈吗？ 对，就是以前呢都是逗逼啊什么的，今天呢来个走心的，瞒着他们的小秘密到底有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很多都是好事儿吧，就是那种怎么说呢，都是善意的谎言，就是怕他们担心或者难过，所以才不告诉他们。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些坏事，甚至不敢让爸妈知道的事情很多都是这种。 好吧，来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爸妈回来吧，来自王蓉。我觉得其实说爸妈回来了应该很多都是这个留守儿童啊，或者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才会有这样的感慨吧，就是什么时候才能盼着爸妈回来一次。 还有可能是有爸妈是爱玩的，玩麻将啊，跳个广场舞什么的爸妈快回来睡觉吧做饭了 太逗了。这个叫做认真的胖笑，他说呢，小时候阑尾炎挂水要连挂一周，那天我妈不在，我哥看着我，三瓶水挂了四个小时，我坐不住了，我就跟我哥说，要不咱们把最后一瓶拿回家喝了吧。我哥本来是不同意的，后来居然被我说服了，谁知道最后一瓶是盐水，我喝了一口就倒了，他们都不知道这件事儿。 喝了可还行，心可真大。 对啊，这个吊水喝了，咸咸的。 哪怕你扔了呢也好啊，干嘛要喝了它？ 对。 场景少女她说，我和一个大我九岁的大叔谈恋爱了，我妈知道怕会直接把我大卸八块。 就找一个比自己大的，就是这个跟爸妈同岁的那种才尴尬。 我在网上看到过，就那种逗自己的爸妈说，爸妈我谈了一个男朋友，爸妈就很高兴说，哦小伙子怎么样啊，然后就说跟你一样岁数的，然后就爸妈就立马那个脸又拉下来了。网上有那个测试，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看那个爸妈的反应。 好。 下一首歌来自于陈令涛的爸妈。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一首 hip hop 的歌曲啊。洱海如烟，他说呢，小时候妈妈捉的小鸡仔被我偷偷拉着给洗了个澡，第二天下午他就挂掉了，我妈还好奇呢咋就死了呢，我也不知道咋就死了呢， 小鸡仔不能洗澡吗？难道是淹死了？ 有可能太小的可能就不能那样洗吧，有可能洗澡的时候手法错误。 天， 反正我觉得 戳死了是吧？ 对，直觉告诉我你应该就是导致小鸡仔挂掉的那个凶手。 嗯，对。妈妈你平凡而伟大，多少话别藏在心里呀，怕我迷路把家里灯全开了照亮，有多少个暖夏，感谢你太多感谢，给我生命纵容我胆怯。 爱无止境，他说呢，十八岁的时候遇见抢劫的，把手机给劫走了，然后呢我告诉爸妈手机是我不小心丢的。 哦，遇到劫匪了，真可怕。 抢劫的这个多少还是对人身安全有一点点威胁吧，对吧？虽然说他抢的是财， 嗯， 但有的时候穷凶恶极的时候也会要命的， 不要跟他抢就行了。柠檬堆里的赫尔他说呢，偷偷借20000块钱给我弟弟，如果被爸妈知道要揍我一顿的。我觉得一到过年的时候可能这件事也是比较多被提到的话题吧，就是借钱。 嗯， 或者说那个之前有人欠的钱到过年该还了。其实我每到这个时候就都会在朋友圈里看到大家发的那种图片，就是说什么欠账的要那个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之类的。 哎，我其实真的挺羡慕他们 的，尾款要结了， 有账可追。我是没有借出去过，就没有什么账要要回来，就感觉你知道吗？就那种你借出去的钱你再要回来，你就会感觉这是一笔意外之财，它不是属于你的钱。 哦，对，就总觉得能还回来真的是谢天谢地啊。 对。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呢除了我和萱草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节目内容呢，我们还邀请了一位小嘉宾啊，神秘小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这位小朋友呢可能很多人都认识啊，就是在很多电视剧中都有过精彩的演出，比如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小夜华呀，还有芈月传里的芈月的儿子小嬴稷，可能很多人都记得特别帅气可爱的一个小男孩啊。他呢今天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这个录制现场，他叫做十月安心，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十月安心。 哇，此处应该有掌声啊。对啊，安心呢也是一个非常帅气的精神的一个小朋友啊。其实今天也不算是现场录音，我们两个呢是隔着两个城市的这个电话的连线啊，可能这个音质呢没有像平时录音那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安心的这个声音还是能够通过电波温暖到每一位听众朋友啊。哎，这个安心啊，你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你是一个小童星嘛，经常会在电视剧中演一些角色，你在这个演出呀或者是平时生活中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事儿呀？ 嗯，有，就是在拍《皓镧传》的时候，有一场小嬴政就被奸人，就是要把小嬴政害死 啊。 然后戏里的情节就是我被坏人按在河里，然后要把我溺水给溺死。 就真的是河里啊？ 对，然后除了脸要被浸在水里，整个上半身都要泡在水里面。 那是不是特别冷啊？ 对，那个时候1月多吧，拍完的时候身上湿哒哒的，然后水贴在身上就感觉整个人掉到冰窟窿里一样，而且还是晚上11点多， 我的天， 就水上面都飘着一层雾气的那种。 哦，那真的挺冷的，1月份算是冬天了啊，就上个月啊， 不是去年 啊，去年啊，哦对，拍戏的时候啊， 对， 我知道了。哎，其实最近热播的这个《皓镧传》啊，里面呢也有十月安心的表演啊，就大家如果正在看的话，应该已经看到他了。 对，我是演秦始皇的小时候，也是皓镧的儿子。 哦，我发现你特别这个演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秦国的这个各个公子啊，之前演嬴稷，现在又有演嬴政。 嬴稷好像是秦始皇的爷爷吧？啊，曾祖父 啊，曾祖父，对，反正是很多代以前的了。 对， 对，我看来这个平时拍戏的时候也会恶补一些历史的小知识啊。 我其实挺喜欢历史的， 挺喜欢历史的。 对， 那你还蛮适合演这种历史剧的。 我喜欢物理跟历史。 啊，物理和历史啊，哎，那你现在是上几年级？ 5年级。 啊，5年级了。哦。 对， 我未来可以当科学家，也可以当演员了，真好。 就是有的时候，因为在拍《皓镧传》的时候，有很多不认识的字，就是生僻字 啊， 也会自己去查一查。 哦，真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觉得前途无量，真的是。 谢谢哥哥。 哎，除了这个，演戏中啊，这个拍戏中。有这个很难忘的事啊，平时生活里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难忘的事？因为我们今天这期主题呢，也是说这个有没有什么瞒着爸爸妈妈的事呀，或者是什么的，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有，就是之前在拍戏现场，就是等的时间，候场的时间会比较 长，很 长，对，然后通常我就把作业带到现场去写完。然后现场就经常转场，然后所以作业质量就不是特别高，回学校就会被老师批评，就是虽然有点委屈，但我也没告诉我爸爸妈妈，就觉得自己没做好，不能给自己找理由。 哇，真的是好有担当的一个小朋友啊，就是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就要自己一个人扛，是吧？不要让他们也跟着一起伤心或者难过什么担心什么的。 对， 对，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小学5年级啊，真好。也是希望你的这个星途越来越明亮吧，然后不管是演戏啊还是学习啊都能特别的好，我觉得你肯定能做到的。 还有一次剧组现场开饭，有我妈妈最爱喝的绿豆汤，然后当时我妈妈就不在。然后我就准备想给妈妈盛一碗，然后没想到盛好回来的路上就不知道哪里摔了一跤，然后打翻了。当时我心里比较难受，没让妈妈喝上绿豆汤，还浪费了东西，所以这件事我也没跟别人说。 当时也没告诉妈妈。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又孝顺又知道节约，真的是我们学习的小榜样啊！真的是，现在一到过年嘛，很多人都说熊孩子，熊孩子的，都觉得这个，小孩子们不懂事嘛。 我觉得把四点里去的熊孩子都变成能孩子了。 对，说的真好。哎，现在正好是这个过年期间嘛，要不要在节目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拜个年啊？ 好啊，新年到，祝福到，十月安心，祝您新的一年珠光宝气，诸事顺利，生活美满，家庭和睦，新年快乐。过年了也别忘记跟家人一起看《皓镧传》哦。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嘴皮子也很好的小朋友啊，说的真好。在这儿呢也祝你新年快乐吧，祝你们一家人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也祝这个安心拍的戏呢能够大火，大家一定要记得收看一下，去关注一下安心在剧中的角色。 而且我今年还是本命年。 哦，还是本命年呢，12岁啊。 12岁了。 真好，也是一个小猪宝宝吗？ 对。 真好真好，就像今年的吉祥物一样。 对，今年吉祥物好可爱啊。 对对对，真的是。今天啊，安心呢除了来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啊，聊一聊自己的这个拍的戏，另外呢还给我们准备了几个小礼物啊，就是安心他自己出的一个周边的台历，刚好是新年嘛，把这个台历呢作为奖品发给这个听众朋友啊，可以在这个微博中呢做一个抽奖，我们是吧？ 嗯，对的。 嗯，对，除了这个安心的台历之外呢，还有我们酷我音乐的两个喷喷小音箱，还有一个海贼王的定制耳机。 哇，海贼王的耳机好酷哦。 嗯，你是不是也想要？ 我也想要。 可以，回头我申请送给你一个。 好，谢谢哥哥。 嗯，好嘞。就是咱们这个抽奖怎么玩呢，可以到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酷我音乐调频的这个官方微博里呢把我们这一期节目发到微博中，然后呢还艾特我们的安心啊，还有各位主播，然后呢大家可以转发这条微博，我们在转发的这个人中呢抽取这几位朋友送出我们的这个小礼物，好不好？ 好，可以。 好，好嘞，那到时候咱们就在微博里见吧。 嗯 嗯，好嘞，那好，咱们十月安心这个环节就到此结束了，希望大家喜欢这位小朋友吧，努力拍戏努力学习的小朋友，希望大家支持他，支持他的戏。 谢谢哥哥，拜拜。 拜拜。下一首歌来自徐景淳的《爸妈谢谢你》。 嗯， 爸爸谢谢你，我的依靠就是你，让我无忧无虑，哪怕路上多崎岖。 郑州阿乐他说就四个字，我觉得这四个字很震撼，他叫包皮过长。 没有告诉爸妈是吗？ 没有告诉爸妈，我觉得 他们知道早就给你割了。 对，我其实我真的想普及一下生理知识，就是如果真的你身体有任何不舒服或者你觉得不太对的话，一定要告诉爸妈，就是咱们及早把它割掉或者是做掉什么的。 过来人嘛，比较懂是吧？ 我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一些东西啊我不太懂，但是我直觉告诉我有些东西小的时候还比较容易去处理，大了的话可能就没有小时候那么容易处理了。 嗯，有道理。 爸妈谢谢你，我心中充满感激，这世界变美丽只因为有 差的多先生，他说呢，我瞒着爸妈，其实我在大学一点都不努力。 这应该是很多学生的现况吧，大家都没有很努力。 嗯，还有一个人留言啊，就是评论他，叫做一半小豆芽，他说我在大学过得也不好，也不敢说，他们只知道我拿了一些证书，做着学生干部，可受的怨气和委屈，还有 N 多个赶工熬夜的夜晚。大学里的人就不能像以前的同学一样，关心的事儿只有考试名次吗？人心真的好复杂呀。还真是，高中初中的时候可能想的只是学习成绩，但上了大学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 学习之外的事儿也是需要你费心考虑的。 其实大学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是你毕业后进入到真的社会的一个过渡。其实大学啊，我觉得就是很有必要让自己锻炼一下的。你能感受到那种无奈啊、压力、委屈、怨气，其实这每个成年人每天都会有这种情绪的，对不对？没有人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所以你就是要学会跟自己和解，跟其他人和解。 嗯，可能就是刚开始那个阵痛期比较难过。其实我特别想跟他说，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进入社会呢，你进入社会之后你会发现大学那时候也是很单纯的了。 我现在真的回想起来我的大学生活那种环境哈，真的像天堂一样，真的是。 对。 爸妈谢谢你，我心中充满感激， 界变美丽，只因为有 每当我伤心难过一个人走，你总是跟在我身后。 今天的第四首歌来自于前男友和祖飞唱的爸妈。 也是很好听的一首说唱歌曲啊。 我发现我们今天的歌有很多重名的，都叫有三首歌叫爸妈。 可能每个人都有爸妈嘛，每个人都会同样的这样叫他们。 可能写歌的就是很简单，就叫爸妈吧，没有别的意思。 比较直嘛。那都是为了谁，那东拼西凑的学费，您那空荡荡的鞋柜，让我暗自发烧，努力绝对不能够让您失望。记得我小时候发烧感冒，您背着我去医院，换来我考试不及格，对您一次次欺骗。爸爸我错了，希望我醒来的还不晚，想了一辈子道理的你对我却格外的护短。青妮妮他说呢，给我妈买了护肤品都是1000多的，我一直跟他们讲就200-300块钱 啊，这是个好孩子。 哎，你知道吗，我最担心的是这样啊，就是妈妈的同事说，哎，让你闺女也给我带2套吧。 是，哎，我以前还真的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有一次给我妈买衣服，那个衣服我记得印象中就是300-400块钱吧，就几年前我刚上大学，那时候物价还比较便宜。我跟我妈说是80块钱买的，然后后来我妈说，闺女啊，你那个阿姨觉得这个衣服也挺好看的，你看你还能买得到吗？我立马我就晕倒。 你知道吗，然后彪80块钱的红包发过来了。 他真给我钱 了。那你怎么办？ 我后来我还真去买，真的买不到了。就是还好还好，就是如果让我再负担的话，我真的要吃土了。 太快了。上的身高线感觉时间过得挺快，一转眼妈妈系的红领巾变成了领带。每当我伤心难过一个人走，你总是跟在我身后。每当我面对困难一无所有，你总会陪在我左右。 岁月催 下一首歌呢，也叫做《爸妈》，来自秦真。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很走心的民谣歌曲了啊。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三首叫《爸妈》的歌，哪首比较好听一点？ 呵呵，还来个评比吗？ 爸爸，我已经长大，我终于明白了你的话。 杨小健他说呢，我失恋3次没说，我失恋后纹身也没说，我失恋自杀吃药进医院也没说，我最依靠的人不要我了我没说，我是男生我也喜欢男生我没说，我有很多秘密，而这只能是秘密。 所以就真的是有一些事情不敢告诉父母吧，尤其是有关于感情方面的，怕他们接受不了。 而且特别是就是男生又喜欢男生，或者女孩喜欢女孩，这种可能觉得太就是在父母的眼中这是一个太不一样的事儿了，所以他们很难接受，也不敢告诉他们。 我在想过10几20年后，当我们这代人做了父母，当遇到孩子遇到这种感情取向啊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在想应该会开明一些吧，至少就是不会像我们现在的爸妈他们这个阶段哈，那个时候环境过来的人有点难以理解，我们应该还是可以很好理解的，对吧？ 又怎能体会爱的伟大。 还有一个朋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现实的问题，他叫做闪饭，他说18岁的时候我把第一次给了喜欢的男生，这件事儿也一直不敢告诉爸妈。 我觉得这种事情也可以不告诉爸妈，爸妈可能也不想知道。 哎，你知道吗，我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她和男朋友也是第一次给了她，然后后来呢，以前她还和她妈妈一起洗澡呢，她说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敢跟她妈妈一起洗澡了，就是怕她妈妈会看出来 啊。虽然 但实际上看不出来、啊、 对，虽然看不出来，但是心里面还是会有那个关过不去，总觉得我要被看光了、 嗯、 你要看光我的心事了、 嗯、对对对，就真的是挺可爱的。其实 若不是被风吹雨打，又怎能体会爱的伟大、哦啊啊啊、 醉卧门前望君还，他说我们分手了，我一直瞒着父母，希望有一天他能回来，父母就可以想着我们一路走来没有任何波澜，很顺利。他还最后打个哈哈哈，他怎么能笑得出来呢、嗯、他都分手了。 对，我觉得应该这个笑可能饱含了很多意思啊，其实是苦笑。 对，他就是说如果真的他能回来的话，皆大欢喜，让父母以为他们两个还是很好的样子，是吧。 嗯，对，其实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事儿，但是他再也不会回来。 嗯， 永远在家。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台风少年团，新歌叫做《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 啊，我觉得说的特别有意思，特别戳心的话，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很有共鸣才对。 嗯， 这个朋友的名字好长啊，他叫我在想取个啥名才能引起你的注意呢。他说高考那年成绩不理想，深夜躲在卫生间试图割腕自杀，可能是自己确实不敢死吧，也可能皮太厚，划了好几下愣是没划破，于是哭得更伤心了。好在当时没成功，后来我才有机会品尝到生活的种种酸甜苦辣。这件事儿永远不会告诉他们，我曾经那么轻易的想放弃，妈妈拿命生下的我真的是太傻了。亲们、 嗯、 人间值得。嗯，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 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对于自己的母亲，是受了多大的疼痛哈、啊，那种坚持才能够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大家一定要自爱啊，一定要自己懂得疼自己。 对， 对，就有句老话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连头发 剪掉都要伤心一会儿，更别说是结束自己的生命了。 嗯，我之前大学的时候想打耳洞，我还特地跟我妈请示了一下，我说妈我想打耳洞了，我妈说好啊你去吧 OK， 然后我拿到了这个批纸，拿到了批文，我才去打的耳洞。因为我觉得打了耳洞身体就不完整了嘛，毕竟有个洞洞嘛。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要告诉妈妈一下，看我多乖。 其实我一直有这种冲动，但是一直没敢去做，我倒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怕疼。 你可以不用打的，莫大人，现在有很多那种耳夹的 夹的那种。 嗯， 嗯，对，我觉得我最不敢做的事儿，一个是打耳洞，一个是拔牙。 拔牙啊、 嗯、 但是 就怕疼， 牙呢疼到一定份上要拔的时候就不由得你了，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心一横眼一闭、 嗯、 要命拿去、 啊、 嗯 许代佳他说呢，我不敢告诉爸妈的事儿是有许多许多次我都想离家出走。其实有的很多我认识身边朋友啊，就是很多都是爸妈经常吵架呀，或者要闹离婚什么的，所以才想要离家出走，不喜欢这个家的气氛。 对，很多人就是说面对自己的原生家庭的环境真的是很无奈吧，就是又没法改变、 嗯、 又不想去忍受。 嗯， 最后再分享一条留言了，他叫做刘三岁，他说其实啊，我已经没有谈恋爱结婚这个打算了，这种事情怎么能够让家里知道呢？反而感觉一个人过得很好。 嗯，我再补一个吧啊，这个朋友叫做肥鹅帮，他说呢，那是我第一次在考场上拿手机作弊，因为那次考试决定着分班很重要，可是最后却被老师发现了，那天我真的是哭了，求着老师不要告诉我妈，不过那次老师是真的好，最后我只写了个检查，没有处分，也没有告诉他们，因此现在我妈妈仍然不知道这件事儿。可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作弊过，我觉得真好。 嗯， 知错就改嘛， 有的时候吧，就是人做错事情不代表他的心他的人是坏的，可能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他可能在意一件事情导致自己有点走火入魔，对吧，做错事情，那最后能拐到过来，拐到正道上就是好的。 对，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嘛。 嗯， 肯回头就是好孩子。 嗯， 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爸妈在吧，你总会有心里有一个标准或者有一个道德的标尺在那儿，就觉得我做了什么事之后他们可能会伤心，那我就不要去做，我觉得这也是父母的一个意义所在吧。 嗯，好的，聊了那么多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到尾声了，听了很多大家的小秘密，也是很满足了。 嗯，对，这也是过年假期期间最后一期节目了啊，下一期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到新的一年奋斗中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假期的尾巴，好好享受一下休息，享受一下和爸妈在一起的日子。 嗯，好的，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了。嗯，新的一年要继续跟着木大人和萱草的脚步呀，记得关注每一期的酷音乐调频。 对啊，每周五不见不散，大家要记得努力奋斗。那咱们下周五再见，拜拜。 嗯，好的，我们下周见了，拜拜。